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1994年的《无情的雨，无情的你》专辑开始，齐秦便慢慢地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更纯粹的情歌手。虽然没有了早年的锐气，但这个时期的齐秦却陆续推出了《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火柴天堂》《夜夜夜夜》等流行经典。也正是这一时期，齐秦因为这把磁性醇厚的声线，也吸引了大量的年轻的歌迷。这时期的齐秦的演唱风格也一改早年的凄厉与长啸的狼风格，转向了温婉醇厚的迷人男声。 越过落地玻璃窗，我努力把眼光放向远方，看着白色的烟雾，没有人说抱歉，也没有人哭，沉默怎么

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夜深人静独徘徊。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仍然坚尽寒枝不肯安歇，未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仍然坚尽寒枝不肯安歇，未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许多新手司机朋友在晚上开车时总是提心吊胆，不但要留意路上的行人，还要小心对面汽车的远光灯，可谓是危险重重。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讲晚上开车该注意什么，希望能够帮到你。晚上开车最怕的就是遇到对面的远光灯了，当我们碰到这样的人，可以先打开自己的大灯提醒一下对方，要是对方不是故意的，一般都会关掉。但是如果遇到一些不讲理的司机，千万不要意气用事，一定要降低车速，慢慢的开，不要太靠近路边，免得汽车磕碰。在晚上经过路口，特别是车流量比较少的路口时，我们要减速行驶，在交换使用车灯，这种做法能够让自己先行观察到路上有没有路人，也能够提醒来往的行人和车辆注意安全。在我们经过红绿灯时，就算是绿灯也一定要慢慢开，万一遇上了闯红灯的路人，可以有效地减少事故的发生。当我们在漆黑的道路上行驶时，路面被车灯照射后会变成灰色，反之路的两边或是道路上有一些坑坑洼洼的地方是车灯无法照射到的，路面颜色就是黑的了，所以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分辨。晚上开车要减少超车行为，晚上我们不容易看清楚路两旁的情况，所以大家不要频繁的超车，要是一定要超车，应该仔细查看两边的车道有没有车，然后打开转向灯再开始超车。另外就是晚上开车尽量挑选自己熟悉的道路，路面上的坑坑洼洼或者是减速带都可以清楚记得，这样要是有什么状况发生了，可以很大程度上保障自己的安全。在陌生的路上行驶时，一定要小心谨慎，减速慢行，千万别粗心大意。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是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战斗，你会心疼的抱我在胸口。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

只怕你不变，亦连累你丢脸。你是我的秘密，我是你的废物，缺席也不算损失。今晚你生日，祝我有今日，地球上快消失。眼泪还是留给天抚慰，你是前度何必听我废，再不走有今生无下世。你是否想我起这个赌誓，宁愿失恋亦不想失礼，难道要对着你力竭声嘶，即使不抵都要眼闭。我这种身世有什么资格显世。 从前难过的时候油盐不进茶饭不思，如今难过的时候能一边流泪一边去厨房给自己下碗面，这是成长。因为你知道了任何人最终的归宿都是自己。戒掉那些不好的习惯吧，不要熬夜，不要暴饮暴食，保持自律的好习惯。在这个2018年，要好好生活，从吃饭喝水的小事儿一点一滴的做起，让自己越来越接近想要的样子。

我们一直在路上。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乐

不管是读书、旅行，还是音乐、画画，你总是要有一两件自己喜欢的事情。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些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琐碎，所有的烦心事儿都成为了浮云，整个人是平静的。2018年，要好好的保持自己的兴趣，这将是你生命中难得的乐趣所在，它会点燃你的生活，让你的日子变得绚烂。 九精英有话说， 包括理解整个英语教学，从比较

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唤醒。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你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那是你破碎的心，我的心却那么狂野，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被唤醒。自己走在归乡路上，你站在夕阳下面容颜皎洁，那是你衣裙满飞，那是你温柔如水。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在心里种一棵树芽，等你走过能看见，爱每天多一点枝芽，你现在哪儿荡着秋千？人们说已没有神话，还是想要浪漫一点，用深情来看这个世界，就不在乎风雨或晴天。风来了心更慌，走了想念，爱将成绿荫 想要一个人静一静，听听好的音乐吗？现在是晚上10点钟，我是赵薇。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